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Let's go. 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. 在生活的旅途上，你一路的颠簸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啊！只要心向着阳光，就能够寻找到能量。一定要坚信，笑着前行的人会有更多的能力和勇气哦。OK，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钟辉。全新的一个小时的能量音乐啊，我们就此开启喽啊！新的一年到来了，要有好的新气象。所以下面这一首歌呢，就热烈的为你推荐来自周笔畅笔迪的一首歌曲，叫做是《平行世界》，我们听听看喽。 发现自己另一面，那遇见我擦肩。 见我擦肩，我宇宙里面交换多少钱，一瞬间都可能加速命改变，我宇宙里面究竟有几个平行世界，新的世界旧世界，我通通几个圈才能让这一半的情节被改写， 曾经呢，周笔畅因为翻唱陶喆的作品呢，让很多人对周笔畅的印象呢，都只停留在 R&B 的风格上。但是 R&B 呢，只是周笔畅早年音乐进化的一个入口。那对于他来讲呢，之后的音乐人生不仅仅只有 R&B 的一种类型啊。那么在周笔畅之后的专辑里边呢，从来都不会有固定的班底啊，只有不断的尝试和挑战。没错，我们自己也是啊，只有不断的尝试和挑战自己，才会有更多无限的可能。所以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挑战，听听看吧。

for us。 是真的真的想你，真的真的想你，让我为你吟一场雨。 没错，这首歌呢唱出了爱情的悲欢离合啊。在感情当中呢，如果一段关系总是靠某一方的主动来维系着，那不如就算了吧，是吧？爱情呢是需要诚意的，感情呢是需要长久的，那终归到底呢是要靠两个人的付出和努力。那些呢总是一个人忙活的恋人们呢，更像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想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找到一个愿意和你一起经营这一段感情的人，而不是光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。你明白了吗？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，我们来听听看，来自Alin带给我们的首歌，叫的是《算了吧》。听听看吧。 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，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，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。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，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，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，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，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孩子

经变成了一堵坚硬的墙。我心中依然保留着一片最柔软的地方。雾霾弥漫，前路依稀难辨，而你的目光是我的方向，如一座寂静的山岗。你必须 这首歌呢是来自郑钧带过我们的你必须幸福啊。那么在大环境下的许多人呢都在被动的幸福着，并且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倍感焦虑和困苦，怎么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。那当幸福变成一个世俗的定义呢，它就失去了它的本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幸福是什么呢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。而在郑钧看来呢，幸福就是坦然的放松，是寂静的美好，是不再饥渴的心，是遵循自己的意愿去感受这个世界。所以呢放松点儿，真实点，给自己留一片净土，温情和美好的幸福总会陪伴着你哦，你一定要相信的哦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灰色比白色深，比黑色浅，比银色淡，比红色冷，介于黑与白之间，像极了人心，常变善变，捉摸不定。徐佳莹推出了全新的疗愈单曲《灰色》，用颜色形容心灵交汇的过程，白色的你跟黑色的我融为一体，我们爱过，所以变成了灰色的自己。我是 DJ 董鹏，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徐佳莹《灰色》。 青春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，能如何今天的棉花糖是你，传递祝福的栀子花是你，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你的继续聆听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，欢迎回来。那我们即将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温岚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同手同脚。那这首歌唱的是手足情深啊。那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女生来说呢，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哥哥啊，而对于每一个男生来讲呢，都希望自己会有一个姐姐啊，她可以照顾你，宠着你，很多时候呢可以不计力气的帮助你啊。那就算是分隔两地，也都希望大家彼此都能够幸福。那所以呢，伴着这样的情感，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，来自温岚带给我们的同手同脚，一起来听听看吧。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，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，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。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每一步与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 非常温情的一首歌，是来自温岚的同手同脚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歌呢，在这个时候听再适合不过了，因为不管有多么的寒冷，只要有家人或者是亲人的一声问候，我觉得瞬间心里就可以变得很暖，是吧？ 好了，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张靓颖和大嘴巴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，叫做是《办不到》。是的，我们不是 Superman 啊，很多事情呢，我们办不到，也当然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呢，问题在于，你答应了别人的事呢，就一定要做到；你办不了的时候呢，就不要去轻易的答应别人啊，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光说不做言而无信的人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？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快乐还有温暖。好了，我是春辉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那我们呢就明天再会咯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拜拜。 Yo,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, Harry's here in the house, DJ 中华 in the house, 4-0, you know I'm in the house, What's up my girl Jane?磁场，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墙，试了一次做法，试了两次做法，是不是我们这次就认了吧？爱情的力量难道没魔法改变我和你的落差？爱情的信仰已经被绑架，改变不了就别前面还是颠倒，我们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？ 受罪，何必在一起狼狈？那天又崩溃，的确不对，就应该消灭，还完美。我办不到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太不应该